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 ，Boxing Day 后一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圣诞佳节就我哋都系继续开咪嘅。 反正我大家都听嗰阵时，随时已经农历新年噶啦，希望唔好啦吓。 唔会唔会，尽快我哋最近讲嘅。 好， 咁就 年底其实冇咩大新闻，呢单应该系最卵大噶啦。 最震撼添。 系啊， 就演员声优就神田沙耶加跳楼身亡，应该系跳楼噶啦，基本上就系、 是。最初出消息嗰阵时咧，就唔敢讲到咁死，话佢系自杀嘅，因为佢有机会系跌落去啊嘛。目前警方追寻都系自杀可能性，嗰边嗰个方向嘅。 嗱，咁呢样嘢咧，因为佢喺酒店嘅话咧，跌落去嘅可能性就好低，因为酒店嘅职员就话，因为通风啊，开咗窗，但一般嚟讲，酒店设计咧好难令你走出去，冇乜理由你就可以走出去， 冇乜意外嘅可能性。 系啦，只可以好低咯。 因为如果你真系咁样出意外嘅话，佢哋要赔到癫噶嘛。 但佢系爬窗出去嘅，即系佢爬跌咗14楼嗰、那个嗰啲室内平台嗰度，即系唔行啲人嗰啲啊。 系啦，咁最初就系话佢入咗 ICU， 咁然后夹硬就出埋消息死咗咯。暂时当佢系自杀先啦。如果佢日后更新到再另计啦吓。 咁就神沙耶加最有名就系、是、《冰雪奇缘》里面安娜嘅声优。 其实佢主业系女优嗰边嘅， 系啦。 咁但系就佢亦都有做唔少配音方面嘅， 因为佢都几宅嘅。其实好多人都讲过佢几宅嘅。 同埋佢配音嗰啲咧，大部分都系睇中佢本身系做歌手嗰边个特性咁样嘅。 咁呢样嘢即系演佢本身系演员，即系演有识配嗰种啦。呢样嘢好常见嘅。咁不过佢就比较特别啲，就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几唔厚道嘅，就系喺呢个时候咧，本人仲可以提佢所谓嘅七光啊，即系靠父母音，因为。神沙耶加最有名就是他父母神田正辉和藤田圣子。 咁喂，调翻转讲，系就算佢真系嗰啲所谓嘅父母咔嚓都好啦吓，条命好都好，佢冇实力，佢都唔会有人睇噶嘛。所谓嘅演二代啦，有人系跑出嚟嘅，有啲系跑出嚟，有啲最后都系冇人能力噶嘛。 但日本喺呢方面其实好，唔应该讲咧，艺能界其实父子孙即系所谓一代传一代喺日本其实好普通啫嘛，我又唔觉得唔系大不了嘅。咁谂下嗰啲声优好多都系老豆系仔又系孙又系咩一路配得去噶啦，我觉得又唔系好特别了嘅。咁嗱，声优方面讲咗啦，《穷神》里面嘅虎子、统王无尽佛夫立、便利店情人、三次元女友、偶像荣耀系佢最后一套作品。 我觉得最大个应该系 S A O 个剧场版入边嗰个虚拟偶像歌手阿 Yula。亦都系你话不谨慎都好啦，冇啱啱嗰啲咁衰嘅，就你话咩啦？其实佢配嘅声优咧，大部分都系死人嚟。虽然啱啱一次个劣他晒好多作品，你唔好去深究啦吓。即系如果你唔想俾人劣他嘅话，因为佢配嘅角色好多都第一就好多都同佢歌手呢个身份会有少少关系嘅。第二咧就系、是、唔知点解好多都系死人嚟。 咁啊未必嘅，咁讲真 巧合咯，巧合嚟。 巧合，咁你睇双刀法子。 嗯，咁双刀法师配咁多就另计啦。阿神田沙耶加其实唔系真系配好多角色嘅啫嘛。 咁啊系，嗱咁补充下啦。咁佢本身中学高中年代咧，佢就同三森玲子系同班同学嚟嘅。咁三森同玲子都出咗悼念文啦。咁就几遗憾啦，因为佢真系好后生，35岁啫嘛。因为而家流传紧就系感情问题。 仲有一单就相关的。就唔系好关 A C G 事，不过佢阿妈阿松田圣子就话今年唔玩红白了， 梗系唔玩啦！呢、就、个、是、情况之下，你 老大佬， 我独子独女，独生女啊，佢系 老年丧女啊，大佬 仲独生女添， 咪咯，所以佢而家即系边有心情真系上嚟唱啊，过年流流，大家都唔想咁样去折磨佢啦吓就。 咁就即係冇嘢好讲啦呢啲。 咁啊顺便提多一样啦，啱啱又提有少少嘅啊，佢最后一套偶像荣耀入面嗰部分呢，就係、是、一般嚟讲如果声优过身嘅话，通常会换声优去配返佢个角色㗎嘛。咁但偶像荣耀嗰边就话佢唯一纪念佢啦。呢类嘅企划其实角色同个声优连结系好深嘅。咁佢就话因为咁样，所以呢个 project 个角色都唔会换人㗎啦。你可以视为个角色随住声优过身嗰啲，即系不理俾你左为门嗰种啊。即系我唔知大家仲记唔得，或者知唔知啦吓。即系个配音员过身之后，佢就冇再喺小生入边出现咯。 拖咗成十几好好多年啊，拖咗差不理左为门。岩泽坚文过身之后，拖咗好长时间，拖到系近几年先至由成功号事业又接手啫嘛。 系啊，但系偶像荣耀嘅话咧，就因为佢唔系咁国民品牌嘅嘢，佢玩咗咁耐都唔知啦。咁既然佢人都过咗身啦，咁亦都冇办法去再去帮佢配音啦吓。咁佢可能系最多只不过系作为背景角色冇声嗰啲再出场噶啦，就算出场都好。 好动画就好似过身添，动画就切得好就。 丑事就冇回事咯。好， 好啦，咁讲下啲喜事啦， 讲翻啲喜事啦。 咁赵聪爱美诞下咗第一胎。奇奇秘事有啲事有少有趣，就系佢比较少人留意到，就系佢同冯马良太系声优夫妇嚟嘅，即系有人睇就赵爱美知道结咗婚，冯马良太知道结婚，但系佢两个系夫妇呢件事就好少人提到，即系同其他声优咧夫妇声优档咧成日提到就唔同嘅。 我印象中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因为佢结婚我哋肯定有报啊，但我已经唔记得嗰阵时我哋有冇报佢哋声优夫妇，我自己都唔记得。 有报，我有报。 系 啦，就即系所以好奇怪，就系、是、明明声优夫妇通常都系俾人成日串埋一齐讲，即系嚟话系小托督同埋啊左邻聪美咁样，但系佢两个好少人串埋一齐讲啊。 系啊，通常难听讲句，就算另一边系几咁冇乜人识都好啦，只要两个都系声优啊，大家会比较成为话题噶嘛，会咁样。 嗯，好啦，咁咧讲完咧，就讲下啲新番动态啦。首先就系、是、 先讲个特殊少少嘅企划先。骑罗罗同呢个 老魔引蛙小偷， 即系咧阿任达华嗰只啊， 系啊， 即系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嗰啲啦吓。 如果你有去日本睇个戏，都会睇过嘅。老魔啊，影画嚟拍嚟棒，即系电影小偷啦，呢、這个默剧嘅。咁呢个入默剧有名到就咩？电视台都玩过，特登揾嗰两个做默剧演员咧喺电视表演嘅，系、一个相当有名嘅一个演出嚟嘅。cosplay 亦都成日见到嘅，即系喺 Comic-Con 成日见到呢啲佢两个 cosplay 嘅。咁今次咧就系玩骑罗罗五个骑罗罗小队就合作就做一个呢个企划。咁条片咧就喺网上睇到，虽然咧就喺戏院咧嘅话就只系关东限定嘅啫。根据阿中田洋子讲过，几个人嘅睇下啦。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开日本电影，知道咩叫做电影小偷嘅话咧，会几好笑嘅呢、這个系。 虽然啦，呢个年代咧，仲会入场去咗去任达华讲嗰种咧，其实应该系几乎不存在。据说蜘蛛人有啊，即系真系要好红、好红、好红，兼且有时间差，先会有机会出现啲咁嘅嘢。但系 而家全球首播咧，亦都系， 因为通常大作先有咁嘅待遇啦。咁啊，但系通常大作就系全球首播噶啦嘛。咁啊，除咗地球外某个国家就另计啦。咁我哋讲返啲新番动画相关㗎啦。 首先就係 Pod Team Epic。 呢个不意外，真係不意外。呢、这个真係不意外。因为我哋上次都提过佢咁样去玩个重制版啦，可以叫。即係再配音版。都估到佢会有动作㗎啦，唔会无啦啦淨係搞个再配音版就算嘅。咁其实我一度有諗过会唔会係播完个再配音版就直接就播下期，好似梁工咁样呢。 嗯， 即系搞个特别版，然后再直接接落下一期，咁佢就未接到咁嘅地步。不过就2022年会出下一季，咁、啦。 意外又真唔意外嘅。另一个唔意外就系古剑同学社交障碍同埋马拉布就都后二期，因为呢两套嘢啊。 先讲古剑啦，佢个作品都几受欢迎，所以有二期就唔系好意外嘅。我觉得呢作品就帮我最大要吐槽嘅槽点，都只不过系佢个正式中文名，我唔会读嘅，你放心。咁啊，另一边咧就其实就系、是、 预咗有二期嘅，因为佢本身个剧情 系一开始已经讲好有二期， 剧情去嘅中半啫嘛，冇啦。 唔止啊，佢一开始已经讲好咗会有二期噶啦，所以佢而家只不过系正式讲翻点解，即系老实讲呢套嘢，唔好话二期啦，你俾两年佢都讲唔晒嗰啲故事啦。 咁大型， 你佢咁样飞快你就知啦。虽然都系完咗佢哋动画嗰个梦就算噶啦，因为佢哋呢套嘢我真系唔觉得佢可以靠佢嚟吸引嗰啲新客啊，或者好好地咁讲个故事，佢咁样飞嘢翻。 佢纯粹靠啲老 fans 嘅啫嘛，即系嗰阵就系你老机人 fans 啊，游戏当年游戏 fans 嗰啲靠支持嘅啫嘛。咁有咪算咯，你真系冇咯，又冇咁挑剔。 嗱，真系因为受欢迎而添写嗰套啦，应该系呢一套先啦。咁就 奇幻的士嗱呢套咧。我唔知道卖啲情况点，但系咧喺坊间评价系几高，几评价几好嘅。少数嘅悬疑剧，剧本写得好，同埋佢最后 ending 其实越留喺一个大家好好奇，就系之后究竟会点嘅地方。 嗱，冇嚟睇啊，即系咁啊，佢有添食，咁好正常嘅添食就系影画化啦吓，咁啊， 我话都明嘅。是之后古仔，即系话唔会系重制，亦都会系新曲加精选，系真真正正摆系喺剧情之后嘅，大家会睇到个究竟之后发生咩剧情嘅，即系呢个系一呢、這个咧就放心可以放心，因为咧通常啲所谓剧场版咧好稳笨噶嘛，你知噶啦。 啊，就算重制都系先重制个大浪俾你，即系等于。当年好多套作品，譬如小圆啦， 新高加精选咯， 啊，佢先出个嘢，等你班净系睇电影嘅人可以方便啲啫。但系呢套就冇乜所谓啦， 冇几耐啫嘛。 啊，咁啊，如果你唔识呢套嘢，我简单讲少少啦。呢套嘢系一套系啲好小众嘅人会非常之高评价，但系就大众唔识嘅作品嚟嘅。 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我就建议你就去睇咗 TV 版先。唔系嘅话， 绝对会明嘅。 直咁睇电影版应该会睇到一嚿云嘅。 嗱，跟住有两套咧，就系首先就系 《魔法师之夜》。《 魔法师之夜》系长动画化，阿蘑菇当年嘅同比同人更同人更早嘅未发表作品，系长动画化，都系 UFO 嘅。 其实我唔系 UFO 应该会被人放火烧佢噶， 未必嘅。咁你 cover us 都得嘅，因为其实 唔得，空警都系 UFO， 即系呢个系直情系传统嚟噶啦，即系会要捆绑埋一齐。如果唔系个连贯性会好差，已经唔好讲其他人去搞蘑菇啲剧本会好痛苦，介唔介遇到呢另一回事。 咁就 OK 啦，咁啦，咁一有一单咧就就未知噶，一切未知嘅就系落下剑心宣布新剧新动画化，但系至于重制又reboot 又好，不可游篇又好，系未知嘅，都系。 我觉得佢可能会系猎人嗰种系重制，但系佢会直接一路车到落去北海道篇。 即系北海道篇其实几尴尬，就系北海道篇连载比较嘛，因为一来越寒，二来写和月咧间唔中会停下寒。咁佢而家连咗成六七年，而家先第七本到。劇情是绝对不够的，即是如果你说可以要读一个动画十二集就勉强可以，但没理由啊，十二集就。 我不知道他是老冇以前咁好精力啊，所以他连载慢了啊，定是主要真的看落你慢啊。所以不过到边咁 Q 慢，咁你咪同附加一样情况咋嘛，咪将前面嗰啲系做住先。咁可能因为都系重做啦，咁可能会做得节奏快少少，唔使好似当年咁慢慢做。 因为当年电视动画咧，你知啦，那个年代啲动画系一拍拍成年噶嘛。 系啊，所以嗰个节奏即系重新调整翻嗰个适合现代人嘅节奏，咁然后到差唔多咁上下啦，咁北海道篇都连到七七八八啦，咁佢咪可以直接落埋去北海道篇咯。即系如果泽英社仲肯俾咁大嘅波序俾佢， 应该肯，因为睇之前真人版嗰个大受好评咧，其实《浪客剑心》其实一直都 keep 住有市场嘅。 即系希望佢唔会又俾人拉啦，如果唔系就系真系泽英社真系屌佢老母噶啦。 咩屁？ 嗱，点解啊？ 嗱，讲下另一单咧，又系同内卖有关嘅， 就系特登噶嘛。 咁话啦，妹子嘅作者铃木健也就因为买儿童色情刊物俾人拉，不过佢搞笑就系、是、拉佢嘅唔系差佬，系海关，只系未报税。我系啱啱地头下未报税， 系应该系话呢个系需申报嘅物品，而佢冇申报。所以佢有唔完全係因為兒童色情嘅，點解呢？因為其實嗰本雜誌後尾有高人啦，我真係唔識啊，好認好認真啦，真係人哋講我講噶咋，可能錯噶，即係戴曬頭盔噶啦我。嗰本嘢據說喺德國係一本合法的雜誌嚟嘅，咁真係嗰啲美學地拍攝一啲青少年。其实是青少年，即系日本咧就唔管你噶，只要未成年，全部一律都叫儿童嘅。但系咧，德国咧系会分做儿童同埋未成年，儿童以外噶啦吓，或者叫青少年啦。呢一 part 咧，佢哋嘅管制系比较低嘅，即系儿童以上，成人未满。老实讲啦，你十四五六岁系主要系呢个年龄啦。咁你话佢系儿童，咁就有啲拿过啦。所以咧，嗰本杂志其实喺德国系合法出嘅。咁所以佢拎嚟日本咧，其实应该都系合法的。咁啊，但系吓， 即系有啲似喺我日本买嘅 L 动画动漫杂志喺日本合法，但香港唔合法咁样咯。 都有可能嘅，但系佢而家如果系以关税违反咧，咁就应该系其实喺日本都系合法嘅，只不过佢应该要申报咁样，或者系咧，其实本来以为系儿童色情捉咗佢，然后大镬啦。原来应该都是要合法的，但是不是你私自找过来未报关。 咁咪湿水啦，嗰个私自湿水啦，未报关就。 所以就应该就唔会好大镬嘅。咁顺便睇一睇啦，之前阿铃木健也系失咗中段时间嘅，咁就啲人讲笑咁讲，佢系咪喺度走咗路呢？咁应该唔系啊，我觉得佢纯粹就系生唔出作品出嚟。咁好多漫画家石，即系你睇漫画《狂战记》，嗰啲唔好以为系虚构嘅，有时不完全系虚构嘅，大佬。 有一个好经典嘅古仔就系、是、手冢治虫当年为因为交唔到稿。由东京逃跑去福冈嘅经典故仔啦， 然后俾人夹翻， 入边追到啊！啲人系后嚟佢当年佢站编辑讲翻单嘢之后，啲人睇完之后，直接开拍电视剧咯，呢单嘢系 吓咁啊！顺便讲个烂夹啦吓，咁啲人个标题漫画家铃木健也被二宝化相关逮捕，类似咁啊！睇标题啊，啲人话咁仲有边个啊？咁啲人下面一律有冇话答佢和月啦吓？咁问题就系咧，人哋叫铃木健也。嗰、那个唔系话有另外一个漫画家俾人拉叫咗， 唔系铃木健也被。搞笑嘢就系、是、有啲日本人吐槽就系、是， 点解奶亲呢间嘢都系少年中漫画家嘅？ 然后系冇诶，系冇 L 啊。 金美佬系从来冇人出事嘅。 啊，即系两个样啊。第一就系你既然系做开呢啲嘢嘅，即系你揾呢行法，你真系自己会睇翻相关嘅法例，边啲合法，边啲唔合法。 同埋识就识路识揾，同埋依你讲啲就系你睇啲依味嘢嘅话，你知点揾，你点知道点揾翻嚟噶啦？你会咁自己咁蠢自己有邮购咧？ 啊，即系因为呢两位咧，其实老老实实又辣翻阿和源啦。老实唔系阿铃木健咧，啊，主要系辣埋咗阿和源，咁啊，大家又提翻佢。即系你两位咧，都系上次我哋都提过噶啦。我就唔系好觉你有因为咁而参考咗啲咩翻嚟，都唔系， 纯粹个人性癖啫。 咁啊，罗里相关仲有一单就 fake news 嚟嘅，老老实实，但系嗰一日，因为嗰几个钟头咧，就洗捻咗我两边嘅太冷噶啦。 嗯， 就是宇宙乱源五色柱搞出嚟嘅谣言嚟噶，老老实实。咁就因为我哋年尾啦嘛，咁年尾其实除咗大家要过年之外啦，就法律啦相关嘅嘢好多都系由1月1号开始更新嘅。咁 DLC 就更新佢个使用者合约，咁就改咗某啲使用条款，就话禁止事项就更新咗，由以前比较大朗。 都系详细啲啦， 咁佢就详细列翻啲违反事项，咁就五四 H 啲人就话啊，佢入边包括咗呢个儿童色情相关乜乜七七，佢禁止啊，即系但系咧，佢哋咧就睇嘢就，其实喺上少少，佢哋 cat 图咧已经 cat 到啦，因为我翻翻去睇同一篇嘢，都系见到佢入边讲嘅系佢限制嘅系使用者，佢使用者嘅意思就并不是作品嘅上传者。是我哋买嘢或者是佢入面有少少嘅一啲通讯功能啊，你可以 DM 啲人啊嗰啲嘢。佢係话你唔可以用呢嚿嘢去散播儿童色情。咁样边会有你做啲咁嘅嘢啊大佬。 冇玩啦。 即係而且佢入面呢佢嘅更新条款，其实我当初唔係因为睇到呢样嘢，而係佢个条款实在个范围辣得太大啦。即係讲緊係包山包海喎，嗰啲违反嘢基本上如果係套用落作品嘅话呢，三分之二作品唔撚使画㗎啦。即係你諗下知呢啲咁嘅嘢只有中国先会可以一次一刀过咁样搞㗎。即係咩过度暴力啦，儿童色情啦，种族歧视啦，自杀鼓励啦，药物使用啦，反社会表现啦，其他令人不快的表现啦。你諗下呢啲嘢全部加埋晒 ,ok, 你成个 DLC 可以執撚咗佢㗎啦。 冇可能做到㗎一样嘢係。 所以我睇完佢哋咁样 cat 图法，我已经第一样嘢諗到肯定唔关作品嘅規限事，跟住再向上索返屌佢限嘅系使用者。所以就如果你淨係睇咗上半段部，咁我就提返个位啦，因为唔少嘅媒体即係好麻烦㗎，因为五色讲完之后呢啲媒体跟进。啲人唔係因为睇咗五色全，因为老实讲啦，你喺五天食睇咗任何一个消息你都唔应该直接信嘅。大家知道嘅呢样嘢玩咗咁多年，虽然而家五色全就其实少人识啦。咁但係媒体都跟进去报，都系攞返同样嘅嘢去讲，咁就大镬啦。因为嗰啲媒体啲人信㗎嘛，比较可信的啦，相对啦。咁啲人就信咗去，咁喺度真系洗版啦。即系我系要逐个同佢解释，唔可能嘅，唔可能嘅。即系最大不了都只不过系条例放捻咗喺度，然后真系有事先攞翻出嚟话我讲咗噶。而家 bank 你冇再奇奇格格啦，最多系咁样嘅啫。但系实际上连呢样都唔系，佢根本冇限度作者上传。咁，你自己本人唔好传播儿童色情嘅嘢，咁好合理啊，大佬。 好合理啊， 系咯， 咪卖嗰个咪嗰个人，你管卖唔管卖 ，OK 咯，冇问题啊。 咁啊，跟住落去啊，就讲啲 又系 DSI 又系 DSI 嘅。就之前讲过嘅，就系佢话同人翻译机制，咁咧我都知道啦，有几个同人作家都话咗佢作品已经有翻译版本啦，可以去买嘅。 因为嗰阵时话会宣布出嗰阵时已经有债务权拆奖倾好晒噶啦，佢而家就正式将个系统上线，咁你咪之前倾好晒嗰啲咪即刻喺个系统上面搞埋佢咯，已经系有人话咗会用噶，因为我上次都提过啦，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事嚟嘅，佢而家就正式可以搞啦。咁如果你系嗰啲两种文字都有翻咁上下熟悉嘅，又想试下接触嘅，又或者系你有啲咩作品即系好中意， 好有爱嘅就梗系嗰阵 系，你想变翻做中文去推广下嘅，咁你都可以上去揾下，甚至直接问翻个作者，喂，你要唔要搞呢嚿嘢啊？咁嗱，记住啊，唔好鼓励儿童色情啊，唔系啲嘢使搞鸠你啊！ 超 即系咁啊，讲啲游戏相关嘅嘢啦。 曾经一时无量嘅神击巴姆特 呢个 CY 嘅立项作，即系佢第一套攞出嚟嘅作品，其实就系神击的巴姆特。咁啊，亦都出个中文版叫巴姆特之路啦，睇下中意点叫。 咁向来好叫翻神迹噶。咁神迹其实啱啱过咗十周年，啱啱庆祝完十周年之后就宣布，佢唔系宣布收皮，佢就系宣布 唔会再有新嘅 event 啦。 所有新嘢全部停止晒，因为佢整紧嘅，佢会继续出嘅，所以就唔系而家马上，应该系去到一月底左右啦，陆续就系最后更新啦。之后就即系 game 仲继续行嘅，但系就唔会再有任何更新，所以你要睇翻故事啊，想补翻啲卡啊嗰啲嘢，你都可以继续做嘅。而其实好妙，我唔知系咁啱咁巧定系咩嘢啦，因为可能系十周年相关啦。嗰阵时我同啲人倾紧就系呢个系 CY 嘅神主牌嚟嘅，佢系唔会接咗佢嘅。因为讲紧都十周年咯，只 game 其实已经好少人玩噶啦，其实咁会唔会接咗佢咧？有人就应就系话，喂呢、这个神主牌唔会咁样去接咗佢啊，即系等于你啲香港好多时啊，啲咩风水楼嗰啲嘢啊嘛，喂我喺度发迹噶，栋楼几咁残几咁剩，我都唔会卖唔会拆噶，因为系我哋起家的嘢嚟噶嘛，咁喺呢度。 咁即系讲真就系你咪将个 sofa 喺度尽量缩尽量缩咯，缩到黑缩到为咗起咪算咯，反正佢又唔系佢有的是钱，起个 sofa 顶住撑住佢都唔系太多钱啫。 即系唔好讲啦，就算一间细公司都负担得起啊！如果你唔更新，纯粹就系放喺度系统维护嗰啲咁嘅嘢咧，个资源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就算系而家嘅神迹嘅玩家数目咧，即系当然啦，因为你停止更新，个玩家数目一定跌噶啦，都好啦，你一样佢都系负担得起嘅。佢本身就可以收支平衡到啊！就算收支唔平衡，一毫子都赚唔到啦。而 CY Game 咁捻大间公司，点会养唔起一个神主牌啊？所以佢咪继续放喺呢度，咁你中意咪翻去探下你啲老婆咯。虽然佢大部分受欢迎角色已经过晒 GBF 啊、SV 啊、机连啊嗰啲 CY Game 自己嘅游戏噶啦，其实，你翻去睇下，因为对我嚟讲就系、是、Monica 喺神迹、喺机连、喺关布系三个完全唔同嘅样嚟嘅，即系我要睇翻神迹嗰个 Monica 要翻去神迹睇先得嘅。咁亦都补翻有啲当年啲限定嘢，佢都会塞翻晒落个转单度。咁当年抽唔到限定，你咪慢抽咯，咁咯，即系而家就真系完全变咗真系神主牌啦，纯粹供奉用，咁啊，佢供奉得起啊，唔紧要， 主要有啲事钱， 系啦，咁啊， 好啊，今年一单又系啲跳船事件啦， 游戏消息，咁啊， 不过今次就唔系我哋亲爱暴雪，系 UBI 啊，之前其实都有爆过类似消息嘅，不过冇咁大镬，亦都冇咁焦点啦，咁系唔系相关咯？我觉得唔相关，纯粹就系、是。即系离职咯，嗬！即系咁就有人系话，因为类似嘅消息，即系嗰啲咩性骚扰丑闻啊 ，UB 之前都有提过啊，有人系咁样讲嘅，佢系因为咁样而离职嘅。咁有几多唔肯定？咁就呢半年啊，应该都走咗几十个咁多啦。佢以 UB 其实都唔算特别大嘅开发阵嚟讲咧，其实都唔少嘅，尤其是啱啱最近出嘅《Far Cry 六》，又系嗰啲 game 出完啊，个 project 搞掂啦，可以走人了。即系你大家明啦呢啲嘢。中途挑选其实都几翘起人哋嘅，咁啊，如果系好嚟好去嘅，咁咪跟嘅做完先走咯，大家都成日听见噶啦。咁就据说啦，《Far Cry 6》系有最核心嘅开发人员系得25个嘅啫，嗰25个人入边咧就5个人走咗，1/5都真系走唔少嘅。唔知佢会点，因为间公司个方向都有啲混乱啊。老老实实，我哋上个礼拜先睇完啦，佢走去搞 NFT， 然后连佢哋内部啲员工都搞唔清，搞到发生啲咩事啊。咁啊，顺便提一提啦，讲个员工 UBMFT 之前佢开卖 NFT 道具啦，好多啲咩卖 NFT 个人啊，赚到盆满钵满噶嘛。但系 UB 我唔知佢个系因为佢唔识搞啊，佢平台如何啊， 定系 他乜人啊？但系唔系乜人啦，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据说。佢加加埋埋卖唔到几百蚊美金嘅 NFT 道具，咁呢个就有点而难睇，相对于好多啲话一出 NFT 然后赚到盆满钵满嗰啲，咁不过你都諗到啦，有啲有大有小，而一个推出嘅日都唔系嗰啲好重磅嘅，如你试下出试下交条 NFT 啊，一定有人买，呢个其实几放心，譬如试水温试得太温吞啊咁样啦。即结果系俾，亦都话会参入佢发展相关 EA 就系少鸠佢，不过佢哋啲业界网内互打就行例嚟噶啦，个嘴炮下啫咁样，冇乜人畜无害嘅。咁啊，讲翻啲争少少就变成业界大害噶啦。咁啊，阿小 P Pan Piano 啊，应该咁叫咯。大家都知佢系做咩噶啦嘛 ，cosplay 弹钢琴嗰个位啊。咁我哋直接叫佢卖奶都得啦， 卖奶钢琴啦，即系大家有咩就卖奶钢琴手啫，大家会知边个嘅 YouTube 嗰、那个。 系啦，咁突然间出公布话，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俾人连发版权炮，我哋之前提过好几次噶啦，版权炮要发嘅话系一定可以连发嘅，因为咁样所以佢个 channel 会好似我记得系唔知一个定两个礼拜之内就会收埋，应该一个礼拜啊，真系版权警告啊，唔系版权声明，唔系乜嘢啊，系版权警告啊，只要涉三个就得噶啦。 咁啊，大家啲人话哇，死啊世界末日啦！啲人个个都要好虚伪咁话，啊以后冇钢琴听啦。 悭捻啲啦你， 睇奶睇奶啦，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大家明白有某啲嘢系特别可以触动人，大家嘅共性噶嘛。咁啊，屌 YouTube 老母啊，屌 Local 老母，就系话支持佢又支持佢，话建议各种平台俾佢都有啦。咁就因为呢个版权警告啦，版权声明都可以嘅，你系可以抗议嘅。而最奇怪嘅地方就系啦，对佢出版权警告嘅人就唔似真正版权拥有者。咁佢就執住佢呢样，咁就向 YouTube 嗰边走去申诉。咁然后呢过咗几日呢就同你讲 ,OK, 唔好意思 ,YouTube 嗰边撒冧迅速处理个版权警告系无效嘅，就系唔系作者本人发嘅版权警告咪即系无效囉。咁叫咗大家就系冇事发生，原地解散，就系就系咁简单，然后大家就哦冇事冇事冇事，奶照睇钢琴照听，如果你同我去听钢琴咪乜事都冇发生到。迟到好憎啦，喂大佬你封我咁撚大嘅 channel,是唔系做少少查证先啊，大佬？因为呢样嘢一定系有经过人手嘅，版权警告关频道呢个动作一定唔系 bot 自动处理嘅，一定有经人手嘅。而且咁撚大个 channel， 就算你其他细频道你系咁样自动人手都好，你要虾人手都好，咁撚大个 channel， 你系咪应该有啲识嘢人去复一复啊？即系如果 YouTube 佢个版权管理咁混乱咧，我迟早我可以开一集出嚟闹翻两三四粒钟嘅。即系唔系开支票啊，唔好意思，咁啊，即日常钓钩 YouTube 老母嘅啫，咁就冇乜事，乜事都冇发生，继续睇奶。 好， 不过如果你喺大陆嘅话咧，你睇奶就可能会有啲辛苦啦。咁就 Bilibili 播呢个林家龙第二季。 小林家嘅龙女榜，我林家龙咩林家边个人嚟咧？ 喂，呢个名你而家第一次听乜？佢第一季已经有呢个名。 唔系，第一个直眼就林家龙边个人咧？跟住睇下，哦，其实直唔系好直型 feel 到嗰个 get。 咁佢的确系阿小林家嘅龙啊嘛，冇错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第二季咁啊出咗系咩龙啦。第一佢个特点就系佢有个储火袋，即系卖奶卖奶啦。因为个作者已经讲到明啊，佢系中意奶啊，所以佢笔下啲角色除咗 Connor 之外，基本上都是巨来的。啊其实啊小林计小林你唔可以当佢女角，佢系男角嚟其实。咁佢就话佢呢个系储火袋嚟嘅，所以入面呢就储存火焰，所以就好大。咁佢咁样。结果呢去到 Bilibili 版，佢就系故事冇改，但系个画面全部同佢缩空。嗱佢唔系遮咗，唔系圣光，唔系 cut 画面，因为有少少 cut 马永㗎啦。佢系直接修改原画。 都几大高兴喎。 是啊，而且是都收得几凶狠的，即是呢他原本呢是林家龙最凶的位置，最月亮最高的位置，他直接收到跟小林差不多的程度，小林贫瘀来的嘛，就更加不要讲康纳，未到最下位的，因为点你都有个康纳垫底的，而且他本身因为他本身矮啊，完全就变成了个普通萝莉角色咁滞。 但在某个意义上面我挺欣赏他这个收空技巧咯，他这么大工程。 我唯一对佢生存游戏敬意嘅啫，因为以前就点讲，相对就比较粗暴啊，呢个咁嘅修改。而且我都想问，吓大奶你都要收啊？咁你好捻大镬噶、啊，即系虽然佢个奶即刻大得系有点二， 我觉得唔好睇，我系唔好睇嘅，所以佢收我觉得 OK 啊，冇问题啊。 啊，顺带一提啦，黄色头发位、都好大奶嗰、那个。 哦，雨射神啊， 啊，佢都有顺便被人辣到嘅，都有顺便被人缩埋胸嘅，咁啊。即系我原作者睇完咧，真系激捻死佢啊！佢应该系全员除咗阿康娜同小林两个缩无可缩之外，全世界都缩咗嘅。只不过阿咩露露个月亮缩得特别夸张，大家睇得特别清楚嘅啫。 嗯， 我都唔知点讲佢哋，即系呢啲都要管。喂，你话色情啊、暴力啊嗰啲都，算啦，理解嘅都奶嘅大细都要管。咁啊，而家年底啦，大家喺度结算紧其他嘢，咁啊，另一样嘅年底结算过唔捻到年嘅结算咧，就我唔知系咪应该帮荷拉米抹一把汗，定系乜嘢啦？定系乜嘢啦？先讲翻 Ugo 啦，抹日任务先啦吓。咁2021年嘅富皮王咧，就系、是、呢个 eFootball 2022，咁大家好容易理解啦吓，佢做成咁嘅嘢走出嚟。而且仲要加埋佢 Konami 嘅加成，咁啊 86% 負評喺 Steam 上面啊，其實都幾勁下噶啦。咁結果咧，林媽屎12月底有一隻 game 92% 壓倒性負評，我要睇一次啊。負評率高唔一定攞壓倒性負評，係要壓負評率極高，同時 相当嘅人，应该系5000人以上去俾个评价，先会攞得到压到胜负评嗰样嘢。喺 Steam 嘅历史上面啦，系得十几二十只压到胜负评嘅啫，而且有唔少啊系曾经攞过，然后退翻翻去嘅。而嗰只游戏咧，大家应该都听过噶啦，三国杀。 嗯， 即系嗰只抄 ban 嗰只啦。 嗯， 虽然而家呢个年代，我可能调翻转，啲人会问我咩系 ban 啊？唔紧要，即系 ban 就系俾三国插抄嗰只啦。我而家应该咁样调翻转去讲。咁佢喺手机版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各种逼货啊嗰类，你谂都谂到啦。呢只嘢其实就唔系好适合货金游戏，但系佢改咗做一只货金游戏啦。咁就结果咧就系、是、其实点解会咁多负评咧？就唔关只 game 本身事嘅。就是 手游嘅问题， 就是啲对间公司嘅累积职员车咗落呢度。 简单嘅就系发泄，搵只 game 游戏发泄，即系游戏得唔掂唔系重点。 咁但系咧，就你话系咪完全唔关只 game 事咧？又唔系，因为佢系将手机版移植落去嘅，所以手机版有嗰啲各种各样嘅问题，喺 PC 版一样有。咁所以咧就应该唔算负评炸弹，因为的确系你只 game 逼货啊呢啲嘢系算系对你只 game 嘅评价嚟噶嘛。 嗯， 咁样据说。啊！我冇开到啊，因为我连个下载数都唔捻想帮佢充啊。就系、是、据说开咗之后，佢系会有个教学去教你点样货金，甚至有人因为呢一个位卡住咗喺度，直情系玩唔到只 game。喂，因为唔货金而过唔到个教学模式的话，咁我觉得俾负评你又好合理喎、 啊。咁算咩免费游戏啫？ 啊，咁啊喺2021年嘅年尾，真系年尾流流。咁就一嘢将个 eFootball 一嘢咁样车咗落去个富皮榜榜首，即係都几 恭喜恭喜。 除咗恭喜，我都唔知咁做讲咩好啦。咁啊，不过呢隻 game 佢值得拥有。三国杀真係唔系讲佢抄袭，唔只系讲佢抄袭，应该话 佢系 佢系值得拥有。呢间公司呢隻 game 系閪嘢，真系。不过放心，好快就冇呢咁嘅歌仔唱㗎啦，因为年底另一单重磅消息就系 孙悟空啦。 啊 ，Steam 终于俾人抢咗啦。不过嗱，先讲。截稿呢一刻，我仲未揾到人帮我测试，到底系巅峰中国定系佢俾人抢咗？因为两个都有可能嘅。第一就系、是、你啱啱都听到啦吓，连巨鱼都要斩，咁你 Steam 呢个狗翻平台真系迟咗喐嘅啫，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呢几年大家都讲紧 Steam 几时俾人封 ，Steam 几时俾人封，呢个其一。第二就系、是、佢既然系同完美世界签咗约搞蒸汽平台，咁我哋之前都提过啦，你搞代理嘅话。会封翻嗰个国家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如果唔系我代理扎条卵毛啊，你全卵部玩原版咁代理版咪放喺度生草。 正常嘅。 虽然国际版嘅 Steam 同蒸汽平台真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咁啊，啲人就喺度嗌救命啦，呢样嗰样啦吓。佢话应该啦，如果冇搞错的话，唔会话因为佢咁样封锁而，当然你可能而家嘅话要操作，可能要搞搞 VPN 先啦。咁但系你应该系可以将你买咗嘅 game 搬咗过去嘅。如果蒸汽平台有嗰只 game 的话，冇的话咧就下次你了，应该系咁啊，我唔肯定啊。而家玩唔到啦，咁佢哋就喺度嗌，我想好好地玩只 game 啫。咁、其实大部分人咧就将个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啊，咁大家好 未必嘅，其实系。 我先要睇各位一样，未必嘅其实。咁虽然咧就系、是、你指向佢都冇乜分别噶啦，其实如果唔系 GFW。搞鸠 Steam 个平台，其实一路都有搞嘅，只系冇完全封锁嘅啫。佢不断咁样搞，佢如何那样 ，Steam 都唔会。哎呀，唔好烦啦，你嗰边自己搞掂佢啦。因为亦都包括之前讲啦，你服务中国玩家嘅任何嘢都好，你个 server 要放中国噶嘛，而佢唔想放啊嘛，亦都系相关嘅。就算系 Steam 主动封锁都好，佢会搞代理版，会封中国 IP， 其实归根究底，其实都关中国政府事嘅。所以你矛头指向佢咧，又唔系完全错嘅，只不过唔好一口咬定系长咗咁解啫。咁啊，呢样嘢除咗恭喜咯，冇乜嘢好讲噶啦。咁因为咧，尤其是游戏玩家，其实本来佢哋识 VPN 嘅人咧系唔少嘅，应该系高于平均数。虽然我之前提过好多次噶啦，中国网民有用 VPN 习惯嘅比率不足 5%。所以呢佢我哋以后就係可以讲係已经清净咗唔少㗎啦。虽然佢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都仲会继续用 VPN 出征嘅。嗰啲第八出征笑到往生嗰啲嘢呢都仲可能会出生㗎，但係就应该冇之前咁撚埋放。咁亦都啱啱讲嗰单三国杀嗰啲都唔会相关㗎啦，就係佢哋自己蒸汽平台玩撚爆佢啦，就唔会关我哋事㗎啦。咁佢可能亦都唔会霸咗人哋个榜去㗎啦，你自己场内自己玩撚爆佢。其实如你所愿咋嘛，你咁撚唔中意上呢个世界，咁你咪自己玩咯。咁啊，又系年度辱华新闻，咁啊，又系年度被辱华新闻，咁啊，一单一单一单，唔好多唔多 ，OK， 咁就系 Intel 又被辱华了，唔系点解会讲又？ 是但啦。咁就其实就係出咗篇通知啦，通知佢哋嗱，我哋禁用新疆产品㗎，因为之前美国就立咗法啦嘛，係讲緊预设不准用，即係你如果你用新疆嘅产品，首先你要諗办法去证明嗰啲嘢唔係喺被剥削嘅情况之下生产嘅。咁其实老老实实啦，新疆嘅嘢又好少烟铁会用得上㗎喎。即係唔通用新疆撕一啲沙去做晶片咩？唔会㗎嘛。咁啊，但係佢就其实佢就係话嗱，美国有个咁嘅法例啊，所以我哋都要跟啊。其实个通知系咁样嘅意思嘅啫，就只不过咁样，因为其实同啲咩尽职审查嗰啲嘢一样嘅啫，不过我哋嘅尽职审查有多咗一项要尽职审查。咁既然我要做，咁梗要通知下啲下游厂商㗎啦，好合理嘅。即係我做厂嘅基本就係成条人有咁嘅嘢㗎啦，好撚无聊嘅啫嘛。本来。但系封嘢就俾啲小朋友攞出嚟啊！你啲烟条又辱华乜乜七七，我哋要抵制，抵制唔落，即系最惨嘅就系啦，佢呢单嘢出嚟就啦，佢哋成班人系职位，系啲小分红柜。喂，大佬你冇咁样玩啦，我哋仲要用电脑噶，因为咧烟条喺中国嘅市占率咧，其实系非常之高，大家都知啦。 最搞嘢就系烟条出呢篇嘢嗰时候，跟住咧。前环球时报嗰条懵丙咧，总篇咧出咗篇稿就反击，但系讲完最后就话我记低你噶，即系点咧？ 即系其实咧，系基本上系包括阿胡雕盘都好啦，全部都系跪紧咗噶，佢哋 啊。因为用啱啱就系惨一句，你要用 Intel 啲嘢啫，你唔用佢，你冇 U 用，你吹啊！即系啱啱我就我记住你嘅，我记低你嘅，即系点啊？冇咩嘢嘅，记下啫咁样。屌！ 咪即系嗰啲咯，嗰啲恶逆啊，俾啲正义英雄打走咗之后，你同我记住，跟住撩到老远嗰啲嘢啦，即系难睇到爆。 依家你真系笑咩？即系笑碌咗喺度，竟然啊，真系好心理啦。 咁样嘅情况有两个样，第一就系佢哋真系非常依靠 Intel， 老老实实你 CPU 唔系 Intel 就 AMD 噶啦 ，PC CPU 啊。 系啊， 而 AMD 个市场一路都系好细嘅啫嘛，尤其是喺中国，真系只有啲 hardcore 玩家先会用 AMD 嘅，呢个喺中国系特别严重嘅呢个问题。咁唔紧要，重点就系、是、如就算你真系话，你 Intel 大又点啊？我就系照抵制你，我哋用 AMD。跟住就系、是、唔好意思啊，其实咧同样嘅声明咧 ，AMD 系好低调咁喺佢个网页最低咧系有放到嘅，因为咧法律要求佢一定要放嘅，无论佢咩态度。所以咧好捻戇鳩就系、是、咧，两边都光速跪，小分红就抵制唔落，而 Intel 亦都系，既然对方其实咁样跪法，你系冇必要咁嘅时候去跪嘅，因为。佢唔会影响你销路嘅。 而 Intel 出嗰边声明系讲完就系啦，即系咁法律要咁，法律系要咁做，我冇办法噶，咁 so sorry 咯。 系咯，但系佢嘅态度咧就好远喎。 即系佢喂，佢嘅态度就系、是，唔系佢讲嚟讲得好清楚，事实上就系咩啊？咁冇计噶，咁系咯，即系睇大家俾面下啦，咁样即系佢耍滑皮耍咗算数。 佢个姿态放到好低咯，系啊，因为以 Intel 嗰个条件咧，佢绝对可以系啊。我系封鸠你啊！我觉得呢个行为系正义， 唔系根本做咁准， 即系佢系可以咁样做而唔影响佢嘅销量啊！佢系少数有咁嘅条件企硬嘅情况下都唔会蚀嘅人嚟嘅，但系佢就跪咗啦吓，即系算叫做跪咗啦吓，撒咗冧啦。 算啦，虽然我嗰个跪法纯粹系叫做咩啊？俾下面你啦，费攞咁准咁样。 吓，因为我啱啱都提过噶啦，其实无论 AMD 又好 ，Intel 都好，用新疆嘅嘢基本上系唔用嘅。唔通我哋用长绒棉去包佢啲 CPU 咩？冇玩啦，即系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少少事，有啲人中意攞出嚟放大，同啱啱五 CH 嗰单一样嘅啫。不过就即系点讲，宇宙乱源。中国小粉红大家都心焦啦，好啦，咁啊后边就讲翻单又系日常嘅嘢嚟啦，又系腾讯买嘅时候，咁就呢个 Bad for Bud 嘅开发商的母公司，即系唔识读啊 ，T O R T L E R O C K Studio， 佢嘅母公司，先唔讲 Bad for Bud 嘅问题先，我放低佢，总之就系、是其实佢都系一个有实力嘅开发团队嚟嘅，咁佢点解会造成咁咧？咁就有我哋唔会有机会噶啦，但系你自己上网自己查翻啦吓，咁唔紧要，总之佢而家咧就系、是、腾讯系，只要你系有啲料到嘅，你有赚钱能力嘅，是但一样中一样咧，佢都中意买噶啦， 有钱啊嘛。 分散风险啊，而家腾讯佢本土点样做 game 啊？咁佢咪只能去外国去买咯。即系佢仲要做生意噶嘛？即系你中国入边做唔到，咁咪要搵外国嚟做咯。咁你最好啊！你冇钱，我有钱，你识做游戏， 我做唔到游戏啦，唔好话佢唔识做，腾讯其实都系唔识做游戏啦，算啦。即系腾讯自己做唔到游戏，咁你做游戏赚到钱，我又赚，佢要赚钱咋嘛，佢都唔系想要做游戏，腾讯根本就唔系想嚟做游戏嘅。咁佢所以佢要而家咪加速购买步伐，其实系将部分嘅业务收入来源转移去中国以外嘅市场，系一个好合理嘅嘢嚟嘅。而我哋之前都计过噶啦。相对嚟讲，腾讯系识路嘅，就唔会去搞啲开发商嘅。都系嗰句，如果你要搞，你不如自己成立个开放公司算啦。所以咧，应该佢就唔会搞佢哋嘅， 纯粹投资啫。 系啦，而佢哋亦都会有因此获得足够嘅资金，咁应该对两边都系好事嚟嘅。只能咁样睇啦，老老实实，即系成日都唱出，成日唱出，佢都冇乜意思。好啦，咁北方邻国嘅新闻讲完啦，我哋最后要讲我哋本地嘅，咁就系、是。啱啱过咗，点解我哋27号录呢？就因为要就 RoG，RoG 26就喺12月26搞，即系我呢个完全系一个灾难嚟，其实唔系真系好大灾难嘅。大家知嗰日系 Boxing Day 啦，圣诞之后嗰日。咁、第一个日首先咧就系我未到会场，我第一样先睇到嘅就系条排去九展穿梭巴士条龙，好捻长，系比平时仲要长嘅，即系比我平时同一个时段去啊，仲要再长咗嘅。而我估计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冇车，佢哋得两架大巴士，一开始啊得两架大巴士去运人，因为以前咧搞 RoG 又好，先得都好咯，其实系佢哋应该系两大两细，甚至三大两细去穿梭嘅，因为其实嗰度中间十分钟车程嘅啫嘛，呢、个数咧其实已经好足够去快速去将啲人车晒过去噶啦，咁唔知系因为啱啱过完圣诞佢冇足够嘅车去之类啊，定系乜嘢？定系佢太低少咗而家嘅 RoG 啦。排都要落咗几场，而且你以为喺度排就算啦，唔好意思啊，真正个考验系你入场前嗰个排队啊。首先第一样，我有 friend 八点到嘅，咁佢八点到就攞到12:20嘅筹，大家应该知道 RoG 系攞时段筹噶啦，就唔再解释啦，上次已经系咁啦。咁9:00就已经卖到3:00，而我1:10再去确认的时候咧，就已经卖晒了。嗱，唔系1:10卖晒啊，系我1:10确认佢已经卖晒。佢即系喺个9:00到1:00之间就已经卖晒啦，即系好捻快，系全日嘅票。咁原因亦都系我上次提过噶啦，佢而家就应该仲系冇更新嘅。我睇佢海内嗰边都冇喐过，都依然就系50%容纳率啦，即系只能俾一半人去入，都系嗰句问题啦。你输钱70%到底边捻度走出嚟，即系定80%啊，是但啦，唔紧要。即系咁，所以同上次一样卖飞卖得好少，咁而且。因为有上次的经验呢，好多人都晨早走去排队。咁结果呢就令到佢更加早就卖紧晒。即上次我记得系2-3点左右卖晒。今次系直情系点几就已经确认系卖咗晒啦。咁啊都几夸张下。而且就算你攞到时段筹都好啦，排队条龙都排得好捻长。咁啊 ,Boxing Day 嗰日个天气如何大家心照啦。冇落雨湿湿又唔系真系好大雨，但系呢就唔系你嗰啲可以冇雨喺外面行嘅程度。咁结果呢就係、所有人缩晒入面，包括排队嗰啲啦，包括 cosplay 嗰啲啦。哇，我好耐冇见过咁虚撼嘅 cosplay 场。即係以前就係佢哋最少有啲部分分散咗出去㗎嘛，而家你全部集中晒。即係仿佛好似几年前讲嗰啲咩你搞到人哋商户啊嗰啲乜乜七七全撚部冇晒，唔记得最有劲嘅咁嘅事咁样啦。好似仿佛好似呢件事唔存在咁样。咁亦都系因为今日嗰日啊。嘅九展其实就冇咩嗰啲咩自由行团啦，大家都知道冇咗好捻耐啦，即系冇咗嗰啲会俾佢哋搞到嘅人啊，反而调翻转咁难得你个商场咁捻旺咧，对佢哋嚟讲系执到噶啦，已经系 起码啲人气啦，大佬。 啲商户呢两年系嗌捻紧救命噶，你难得有个咁捻热闹嘅商场，点解有啲嘢真系失去方知美好噶嘛？咁啊，佢哋 cosplay 就 cosplay， 影相就影相，入唔到场都喺外边影下 cosplay 啦，过下瘾啊！有啲人系因为迟咗去啦，慢到飞啊嘛。而会场入边咧，同上次差唔多嘅情况，就比上次再要逼嗰啲嘅。咁可能系因为啲人咁难得入到去，排咗咁耐先入到去，梗系逗留耐啲啦。因为我都被逼留耐咗嘅，我由11:00入去，好似5:00我先走得到。嗱，唔系我想留耐噶，而系我5:00先行晒一次，因为人多。摊都多啦，其实今次 RoG 系摊应该系突破咗之前嘅纪录嘅，咁人又多，摊又多，咁啊搞咗好耐。今次净系靠香港人啦，冇晒大陆人啦吓。会场入边咧，局部地区都几逼下，上一次冇嘅，上一次冇咁嘅状况。局部地区喺某啲地方系塞到死晒，塞到系唔识喐嘅，你要企喺度等人行嘅。咁、那个位置咧就系、是、今次就唔系啲女性向啦。 系嗰扎，我唔应该点叫佢咧？即系我哋之前我他有个专题讲 Metal Cafe 噶嘛，就系嗰扎地下 idol 加 cosplayer 加呢个 Metal Cafe 嘅女仆几样嘢斜杠埋一齐嗰啲人，咁就佢哋摆嘅摊，有部分热门嘅咧，就我唔知佢哋夹摊啦，定系咁啱俾人快埋咗一齐啦，一行五六摊都系呢啲咁热门的，因为有啲冷门嘅其实冇乜人去，唔会又聚集到啲咩人，但系热门嗰啲咧就经常有人冻咗喺度，佢哋。主要唔系因为佢哋真系好多人，而系佢哋会企定定喺度同啲我唔知应该叫佢 cosplay 啦，叫佢咩度定系乜嘢，总之就系同啲韩文人去倾偈，诸如此类，影相啊嗰啲各种互动，搞到就塞死咗嗰个位。咁我俾佢塞咗两次咁多啦，咁所以亦都唔少时间塞咗嗰度。嗰度应该搞咗半个钟，我接近几真系好好有心。喺尤其是喺成个会场，其实相对以前无限制嗰时，其实都仲系松动咗嘅嘅情况之下，而佢哋嘅数目咧。系我睇紧住佢多得好紧要。嗱，先讲少少历史啦。以前咧呢啲咁嘅摊位咧系唔存在于同人展销嘅，几乎不存在。虽然日本嗰边都有嘅，但系香港几乎不存在嘅。咁然后咧就系私德开始搞先嘅。我唔知佢哋招佢哋嚟啊，定系点样啦。总之就系我先有佢哋嘅，佢哋进驻咧同人展咧就系私德开始先嘅。咁啊进驻咗唔少啊，尤其是尾嗰几届啊，尾嗰两三届咧系多得好紧要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咧 ，RG 咧就我唔知因为佢哋唔想搞啊定乜嘢啦。其实 RG 主办嗰边其实冇特别拒绝佢哋嘅，只不过系可能佢哋觉得啊斯德嗰边招佢哋嚟，佢哋去嗰边已经足够啦，可能系咁样啦。咁但系而家斯德收皮啦嘛，你如果仲想喺同人嗰边找，你就一定要系 RG 去啦。咁啊，结果今次咧系以 RG 嚟计咧系断倍咁爆发性成长嘅，系好少数今年嘅异动啦吓，好注目嘅异动。咁就对我嚟讲就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嘅事情嚟嘅，不过佢百花成风，亦都只要佢安排个动线安排得好啲咧，我就唔系真系太大问题嘅。唔该你梅花间竹啲有啲热闹同唔热闹嗰啲同我卡拉卡啦，因为佢真系喺前段嗰度卡到实晒，比较接近门口嗰半行咧就拍乌蝇嘅。其实得罪讲句多啦，就算我有冇兴趣都好啊，你唔好塞住人行啊嘛。不过今次系 RG 第一次要面对呢个嘢。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吓，点都好啦，你闹唔闹都好啦，你就自己剩翻呢一档噶啦。斯德几乎确认收皮咁睇啦，佢据说个搞手香港嗰边个搞手啊，系有话要搞嘅，佢话会喺农历年搞，但系而家都冇影冇踪，咁我唔知啦。总之斯德 HK 一定收皮嘅，但系搞斯德 PUBG 嘅人咧就未收皮，佢想继续卷土重来嘅，不过卷唔卷到就系另一回事了，而且。大家都知㗎啦，九展其实都唔係剩返好多时间啫。咁香港同人展何去何从呢我就唔知啦。对我唯一印象就係、是、其实可能係因为咁嘅心态啦。我以前唔影 cosplay 啊，但我係留耐咗係会想下影下 cosplay 啊，以前即係想尽量参与多啲，除咗睇摊之外，即係因为其实都冇几多㗎啦。咁啊睇睇各位啦，因为好多人都去唔到。几大镬噶！佢哋直情去唔到，有 friend 直情话晨早知佢好早会话慢慢散票啊，嗰啲乜乜七七，所以佢哋干脆唔去啦。而且 Boxing Day 其实有人仲系开紧 party 嘅，仲系去玩紧去成嘅。而嗰个天气亦都唔系好想出门，老老实实落雨湿湿。朝头早有太阳都好，还好。晏昼太阳准备落山嗰时咧，冻紧冻， 冻到黐线啊！ 冻紧冻到抽筋啊，大佬！即系我走嗰阵时得12.几度啊，大佬！而且对 cosplay 嚟讲，喂。如果你 cosplay 嘅角色系比较温暖嘅角色都还好喎、啊。嗱，我真系同你讲，体感温度系有明咁冷冻嘅。真人我冇呃鸠你。虽然我喺有明咧系着风褛长袖，而我喺九展咧我系着短袖嘅，但系我嘅体感温度系一捻样。即系有明我通常都有6-7度嘅，好少会低。我好似咁啱避开咗最冻嗰几届嘅。咁但系都好冻啊！嗰度真系冻得好捻紧要，你唔可能俾嗰啲咧露肩啊、露胸啊嗰啲 cosplay 去嗰度，你真系会冻捻死佢嘅。虽然你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日本呢类角色去 cosplay 嗰时，你系几咁感动嘅。老老实实，佢哋嗰种伟大的情操，我唔系搞笑，唔系串鸠佢哋噶，系真噶。你谂下嗰个天气，喂 cosplay 嗰啲露半肩，唔系露全肩、半胸、露埋肚、短裙嘅角色，哇！我唔紧，佢唔系唔识冻噶，佢弱喺下边，丝丝缩缩， 包晒嘢，然后补够暖啦，咁啊出嚟丢开啲毛巾嗰啲嘢，影翻十零分钟，然后又缩翻入去，因为真系好冷冻噶。 陈美琪嗰只见得陈美琪几多啊？ 系啊，但系香港就今次咧就除咗冻之后，仲有落雨呢样特别麻烦。你知啲 cosplay 衫本身已经好冷脆弱噶啦，你仲要系 keep 住有落雨，因为会个地会湿嗰种嘅毛毛雨啊。即系佢系毛毛雨嚟嘅，即系唔系好大，其实你完全可以 ignore 佢嘅。但系你喺外边耐咗啊，你个身会湿啊嗰啲。 哇，嗰冻快黐紧线 啊！再加埋呢个咁嘅冻咧，咁你大家明白啦。 湿冻啊， 系啦，咁啊，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啲人集中喺度咧。今次嘅 cosplay 定系大家其实都又系一段好耐一段时间冇同人冇出同人啦，所以大家都其实都几热情嘅入边玩得好开心。不过就亦都有人唔去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要多安心出行，呢个大家知噶啦。因为嗰啲政府法例啦，咁佢哋都被逼话一定要多安心出行嘅。咁我谂我系极少数，其实讲唔讲好咧？都系算啦，基本上所有人都要即系原来身份人先入得去噶啦，咁亦都有因为咁样有人而咁又咁而唔去嘅。虽然呢个人未完全唔多到会影响，因为本来就卖晒飞，咁啊肯多嘅嗱。当然啦，大家心照，你用嗰啲咩安心回家啊嗰啲嘢咧，就唔使同大家讲嘅。OK， 即系你咩鬼机啊嗰啲嘢，唔使同大家讲嘅，即系你冇人需要知道，冇人想知。OK。但系佢亦都系会场入边，其实所谓防疫规矩，大家都知啦。香港政府啲防疫规矩系攞嚟搞笑噶嘛，即系完全冇乜必要噶嘛。入边同以前一样，人逼人，膊头作膊头，然后影相唔好话社交距离，你唯一会有社交距离嘅地方就系你影相嗰一刻，因为你个镜头歪唔到咁近。 系啦， 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咁冇错啊。咁啊，顺便提一提啦吓，呢、这个 podcast 出嗰阵时，我应该已经做好咗噶啦。今次我会将我影到嘅相。咁我唔做報道啦，我唔想搞咁多嘢，因为冇钱收。咁我就会将佢掟上去我啲新平台，跳跳俾大家知道入面有乜嘢。嗱，先讲我唔系嗰啲影相影得好靓嘅人，我只系俾大家知道入面长什么样子嘅啫。如果你冇去到，净听我讲乜嘢，觉得好冇瘾嘅，咁我贴埋啲相上去。啊，先讲相片处理需时，应该会快过呢个 podcast 嘅。 下次我俾，下次我真系，不如下次我俾支 cam 去拍啦。 你俾乜嘢我都冇用噶，我系我唔识影啊，大佬。 拍 cam 啊，拍片啊，并上传贴片啊。 呢个系另外我攞嗰个采访许可系影相嘅啫，唔可以拍片嘅。 哦，咁冇计啦。 要另外攞，咁亦都好麻烦。咁如果要拍 cam 嘅，我自己攞 iPhone 都影都得啦，即系大捻把人做直播都用 iPhone 啫嘛。不过今次好似好少人做直播，最少我见唔太到啦吓，唔知可能都可以拍下片嘅，可以申请嘅。不过今次冇啊嘛，所以你俾我啦嘛。 下次我考虑下啦，我哋做到嘅话， 有下次先讲啦。 唔好咁衰，实有嘛？琴日 cam 都开咗咁耐，都仲有下次到。 喂，你真系唔知九展几时俾人收咗，然后收皮嘅、哦？ 唔系， 佢要交吉噶嘛？我唔系讲乜嘢啊，即系太多原因，可能冇下次。大家系点解呢样嘢？其实呢个地都系一样嘢，好多人都系抱住拉屎一次嘅心态，即系唔系真系拉屎一次，但系即系话有得一次就去一次嘅心态，所以其实个热情度系高好多嘅。即系真系大家谂住，亦都好多原因啦。可能有人其实可能真系去完呢一次。跟住就上飞机，有啊，有我有 friend 系咁样噶，去完过埋年，过埋新历新年就上飞机啦。咁你呢个真系对佢嚟讲真系拉屎一次噶咯。 嗯。 咁所以佢哋咪热情都系热情几多嘅。好啦，咁啊相关嘅嘢我都讲到唔少啦。咁啊好啦，咁今个礼拜 新闻加埋我 task 一齐出埋啦。因为其实我本我开晒跟住我 task 嚟，因为 其实都好长噶啦，已经系如果系短短地咧，系可以出一次独立我 task 啦。咁啊 新好啦，咁两集沟埋一齐啦，当年尾。 啊连尾合定好啊，跳啦星！ 喂，各嘅所有集子都系咁样噶啦。 啊 ，OK， 俾你过，俾你过。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2022年再见啦，拜拜。 Bye.